今天是1月8日，但仍然是2023年的年初。我解说了是诗篇90篇，是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作者他那个的心路历程。首先就是1月和2月，我都是打算揀选是几篇的诗篇来到作为讲坛的信息，然后在3月份开始就会选读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我们盼望是基督因为他透过教会来到在地上工作，当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更加的可以帮助我们能够配合今年的主题，就是活泼盼望同心同行。另外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主日学我们上半年头那4个月呢，我们是会一起去读旧约经卷，就叫做是传道书。即是说呢，其实在崇拜的讲道和在这个的主日学的教导上面呢，我们都会是新旧约都兼顾。我们希望能够教会来到去广阔我们能够去认识圣经。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是在诗篇当中150篇里面最早的一篇的诗篇，亦都是神人摩西的一篇的祷文，更加是诗篇当中唯一一篇是摩西所写的。摩西在经文当中，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生短暂，这个是一个事实。人生短暂是一个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热爱生命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可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我们怎样能够真正来到体会生命的价值呢？诗篇九十篇能够帮助我们正视人生这个重要的课题，因为经文的里面其实是将生命这个问题呢描绘得十分的清楚。讲到人生的短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是看过在2012年奥林匹克奥运会那个的开幕典礼，虽然呢已经是讲紧10年前的事，但是开幕典礼部分的环节呢，我又觉得很配合到今日的讲题。如果你看过这个的开幕礼的时候呢，你可能都会是佩服咩？就是英国人那种的创意。那种的创意就是说呢，他将到他自己英国皇室和那些的英国的那些的娱乐名人，那些 celebrities， 将他们呢串在一起来到在这个的奥运会开幕典礼的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呢，就是英女王和这个的007，即是詹士邦 Daniel Craig， 他们一起呢是在个飞机里面跳降落伞，跳降落伞，然后降落在这个的奥林匹克那个的是场地的里面，在那个的或者是运动场馆。亦都有呢那个的Mr. Bean， 即是那个叫做黄狗先生，那他又以一个搞笑的一个形式呢来到去参与在场馆里面那个管弦乐那个的演出，更加有披头四的成员 Paul McCartney， 他呢就是演唱在60年代他的首本名曲叫做 Hey Jude。 那呢我们现在看几分钟的一个 video clip，在当中呢，其实我们干事的周瑜呢，我即是请他将4个钟头的开幕礼呢 cut 到是7分钟，我们呢去看一看，然后我就会继续今天的信息。 James Bond, Daniel Craig, is the most. You think? Salute for the applause. 意思就係話，原來人好多時候，我哋都好愚昧嘅。 點樣迂迴法呢？就係話咧，我哋唔識得點樣嚟到去善用人生，我哋唔識得愛惜光陰，唔識得熱愛生命。大家明白，人生嘅歲月係有限嘅時候，就要有智慧嚟到用我哋每一日。所以每一個嘅年齡層，無論你係年青嘅，無論你係年長嘅，都要有智慧嚟到運用神俾我哋嘅光陰。所以有一篇文章講到，曾經有一個嘅年紀老邁嘅老伯伯啊，呢個老伯伯人哋問佢啦嚇，問佢就係話咧，你經歷咗人生嘅四季，春夏秋冬，你覺得邊一個季節係最快樂嘅咧？咁呢個嘅老伯伯，佢嘅回應係點咧？佢嘅回應就係話，青少年就好似春天一樣。當春天嚟到嘅時候，嗰、那個嘅幼苗就發芽，咁啊含苞待放，佢即刻諗到春天就係幾咁美麗咧。跟住佢話，壯年就好似夏天一樣，當夏天嚟到嘅時候，樹葉茂盛，百鳥喺嗰個嘅樹蔭底下嚟到去唱歌。啊！呢、這個老人家佢又話啦：，夏天多麼美麗啊，幾咁靚咧！然後佢跟住話，佢話中年就好似秋天一樣，夏去就秋來。當秋天嚟到嘅時候，樹上佈滿咗好多係金黃色嘅果子，好靚啊，奪目耀眼。咁佢又想到啊，老伯話。秋天又是如此美麗，最後他說冬天來到了，冬天來到的時候，樹上再沒有那些是濃厚的一些的葉子或者果子沒有了，留下的只不過是乾竹竹的樹枝幹，但是老伯伯說，當他舉目向上望上去的時候，然後他才在這一刻他發覺，原來可以清楚地看到美麗的天空，可以清楚看到美麗的天空，何等的美麗。其實老人和蔼可親，好像冬日的太陽，很多時候都給到人那種的溫暖。所以老伯伯話：冬天亦都係如此嘅美麗。事實上，每一個季節都有佢獨特嘅美麗色彩，即係話人生。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佢燦爛嘅時刻，但係人生嘅四季，人生嘅四季同大自然嘅四季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大自然的四季，冬去就春来，但人生就没有冬去春来这一回事。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去经历四季，我们就应该珍惜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刻每一天，我哋揀選一啲有意義嘅美善嘅事情嚟到去好好走過我哋每一個嘅季節。摩西喺一至二節嘅裏邊，摩西喺呢一度話俾我哋聽：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感古到永遠，你是神。即是說呢，其實我們一切是要從神開始。詩人教導我們，我們的人生必定要回去神那裡，一切從神開始。因為若果你不是回神那裡， 整個嘅人生就會好灰暗。點灰暗呢？就係、好似喺第九節，灰暗就係話我哋道盡嘅敵人，好像一聲嘆息，即係唉一聲，真係喎！一年紀大咗，成日都會唉唉聲。阿師母有陣時屋企話，佢話點解你成日屋企會唉唉聲嘅？你以前唔係咁嘅喎。嗱，呢度講到經文嘅講到人生要數算日子嘅話，首先一定係要對準神，翻神嗰度嚟，翻神嗰度就係人生數算日子，或者係數算我哋嘅年日最基本嘅開始。世世正話我哋所睇世世代代呢一位嘅神。作我哋嘅居所，詩人所形容呢一個嘅居所 ，dwelling place， 呢個 dwelling place 唔係單單一個居住一個地方咁簡單，乃係話神喺詩人嗰個嘅心裏邊，喺摩西嘅心裏邊嚟到話俾佢聽，神就係帶領佢嘅人生嗰一位。今日其實我哋都要自己。每一個人，我哋自己問一個嘅問題，但係話神有冇成為我哋心中嘅居所？有冇成為我哋裏邊嗰個嘅居所？我哋更加需要問，就係話其實我哋裏面嗰個嘅核心嗰、那個 core of my being 究竟係乜嘢咧？我哋信咗耶穌，我哋承認耶穌為救主。但今日我哋嘅生命嗰個基礎，其實我哋係建築喺咩嘅事情上邊咧？詩人其實都係挑戰我哋呢一個嘅問題。嗱，另一方面咧，居所個原文咧係避難所。喺白話文嗰啲個解釋就係、居所就係避難所，就係話當人生我哋遇到有困難嘅時候。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隨時的幫助。所以在剛才說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今古到永遠你是神。神是永恆的主宰，用神來到作這個的起點，就成為人生的轉捩點。人類幾千年一直都是希望找尋人生目的，一直希望找尋人生的目的，因為找人生的目的其實是一個很困擾人的一個問題。我們找不到或者困擾我們的原因，就往往因為我們去找的時候，很錯誤的以自己為那個的起點，我們以自己為那個開始，我們問一些可能是我們自己中心，即是以我自己為中心的問題，即是說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 我要怎樣運用我的一生，我要怎樣來達到人生的目標，我的夢想是什麼，我的將來又是怎樣，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從我那裡到去做出發點，嗱呢個係啱嘅，亦都係好嘅。但係問題就係、若果我哋單單淨係專注於自己嘅時候，當你凡事每一樣事情都係從自己嘅角度嚟到睇人生嘅時候，你就永遠無法子揾到人生目的。你永遠無法子揾到人生目的。因為你不是那位的創造者，你是被造的，你要知道人生的目的，你要回去創造你那個創造主，否則的話你怎樣來到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標呢？第四至第六節 嗱，呢度咧講到其實永，即係從一個永恆嘅角度嚟到睇人生，哇，真係好短暫，千年如耳過嘅昨日，即係一千年就好似一日咁樣樣。啊，聖經裏邊咧記載到最長壽嗰個人叫咩名啊？叫做馬土撒拉，係咪啊？馬土撒拉就969歲，差唔多1000歲噶咯。1000歲嘅老婆，但喺神嘅眼裏邊咧，佢只不過活過一日，好似活一日咁樣樣。但另外咧，我哋都知道希伯來人，佢哋咧將嗰個嘅係夜晚咧係分為三更嘅，或者係三個嘅更次，直至係去到羅馬政府管轄嘅時候，先至改為每一晚係有4個更次。而每一個更次大概是4個鐘頭，聖經話千年猶如夜間的一間，1000年等於夜間的一間，即係人真係好快，咁就一生啦，咁快啊，係啊，聖經。所以後生嘅時候咧，後生嘅時候咧，阿媽又咁教。先生又咁教我哋，話你要愛惜光陰，啊唔好浪費時間。跟住又點啊？跟住話咧，一寸光陰就一寸金，就寸金難買寸光陰。話失去寸金何在找？失去光陰就無處尋。後面嗰兩句係波後加上去啫，冇噶。人生其實除咗短暫之外，其實第五節呢度話俾我哋聽咧，呢度話係都提醒我哋，人生係會改朝換代，改朝換代。今日你扮演呢個角色，唔係成世你都可以扮演。第五節呢度話咧。水沖去，如水沖去，係喺嗰個希伯來文嗰個意思，如果翻譯出嚟就係話咧，係暴雨沖洗嘅意思，暴雨沖洗等於如水沖去，即係話咧，其實有一點好似係改朝換代嗰個嘅意思，改朝換代嘅意思，即係話咧，人生係一去不復返，每一個人都會消失喺歷史嘅。當中，我哋人生所扮演嘅角色，其實佔有嗰個嘅時間，或者係嗰個嘅時空，其實好短嘅，好短，非常嘅短促。今日可能你係銀行經理，可能你咧又係即係工程師，又或者咧你係嗰啲嘅科技界嘅奇才，又或者你係律師，你係護士。每一個人在他的人生舞台上其實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這裡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有朝一日，你和我都會是落台，我們都會寂寞。但你說不是的，我扮演這個角色我做得很成功，很多人愛戴，所以我要繼續做。對不住，人生的舞台其實真的很無情，到時到後你真的要離開。昨天早上我們在長青團的時候，那班長青團團友，我們呢都分享一下我們在人生舞台上那個的際遇和昔日那個的角色。我不可以說我做牧師都 OK 啦，我想繼續下去，我不想落台，可不可以？對不住，到時到後，夠鍾你就要落台啦，係咪？你唔肯落台，人哋都踢你落台。舞台就不變，但台上嘅人係不斷嘅轉變，一代過去，一代起嚟。長江後浪推前， 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然后在第八和第九节，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其人生是这么短暂，但是第八、第九节呢，其实第八节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但我们仍然，或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去交账，虽然人生是这么短暂，每个人都要交账。这个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今天我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我的行事为人对不对得起主呢？我对主的态度，我对神的态度，是否不冷不热呢？我怎样度过神所赐给我的时间呢？这个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然后第十节，第十节话，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果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空，我们便飞去。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当然这里是讲摩西那个年代那个岁数。今天加拿大我们在哥华居住，男性平均的寿命就是八十岁，女性就是八十四岁。所以用今日的，如果我们用今日的标准来说，你 就算你不强壮，你都可以活到八十岁。如果你强壮，可以活到一百岁。只不过虽然我们比摩西这个的年代活得更加长，但是第十节的下半节，不信的人是怎样呢？只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功，成功就好了，成空一，我们便如飞而去。活到一百岁那又怎样呢？劳苦受乏，转眼成功。主日我们刚刚开始了一个传道书。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若果我们在日光之下来到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即是说我们没有是从神的角度，没有是从日光之上来到去看人生的时候，看人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叫做宿命论，又或者是一种的悲观主义的看法。但若果我们从上面，从日光之上，即是有神的生命来到看人生的时候，得出来的就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大概一个星期前，在教会的年终分享会，其实我都是在当中呢，是较为语重心长的来到跟约书亚团一班的年轻的团友来到讲出我心底里面一些的说话。现在我用几句或者是简短的几句说话勉励一班年长的弟兄姊妹。有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人是一瞬间就变老的。然后他说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的皱纹、第一条的白头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要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够活到不会老。然后说，有一种人岁月好像在他们的面上边是遗忘了他们，他们似乎是成世人都不会老的。这些人他们老去的只不过是年龄，不老的却是他们的气质和那种的是神情 打錯了啊！嗱，佢哋注重以下嘅特質，嗰啲唔會老去嘅一啲嘅老人，佢哋有咩特質咧？就係話咧，佢哋有一顆嘅童心，佢哋又注重儀表，佢哋又經常旅行，佢哋又心底善良，佢哋又活到老，學到老，啊！佢哋又有生活嘅情調，就嚟種下花。去做一些的社區工作啊，咁之類。啊，佢哋又堅持運動，佢哋又心態年輕。嗱，當你睇到呢八項或者係呢八樣嘅事嘅時候，啊，你睇完呢番説話咧，啊，相信你對即係我哋叫金齡人士都會有嗰種嘅同感。啊，我哋亦都能夠有呢八樣咧。就可以係更加嘅活出嗰種嘅生命力出嚟。但係我認為要活出一個豐盛嘅金秋年華，我哋更加要對生命，我哋要對神，或者係對神嘅國係有嗰種嘅胸懷，對神嘅國有嗰種嘅心懷，嗰種嘅理想。我哋透過自己所累積的人生經驗或者個閲歷，加上神所賜俾我哋嗰個恩賜，我哋可以用我哋嗰個人生，我哋去燃亮別人，我哋去照亮別人，我哋去為主發光。你話正處於一個金秋年。呢歲月嘅人生有啲咩嘢可以做咧？有陣時我都會問：我年紀大啦，我啲咩嘢可以做咧？其實我相信我哋隨時可以舉出幾個例子。我哋喺教會，我哋可以三兩個，我哋組成一個嘅探訪隊。我哋可以關懷，可以幫助喺教會有需要嘅肢體，唔使多。我三個兩個組成個探訪隊，我哋又可以做一啲嘅社區服務外展事工。啊，我哋例如可能透過一啲叫筍墨畫班啊，或者係一啲嘅糕點製作咧，呢啲興趣班嚟到做傳福音嘅工作。我哋更加可以參加教會祈禱會，為教會生活。而家都唔使翻嚟教會咯，喺網上得咯。一 click 咁啊，可以入到去咯，咁啊可以做咯。嗱，呢啲相信呢啲嘅事工，我相信唔會太困難，但係可以發揮神所賜予俾你嗰種嘅天賦才華，喺人生呢一個嘅階段，可以繼續嘅嚟到為主作工。所以新一年開始嘅時候，我哋都盼望每一個我哋都得著神嘅福氣。我哋更加喺當中要曉得，我哋善用神所俾過我哋嘅光陰，我哋有智慧嘅嚟到數算我哋嘅日子，我哋多親近神，我哋係多認識神，就會得著智慧心。我哋一齊祈禱。父神又感古到永遠。耶和華就是那位永不改變的神，感謝你賜給我們有寶貴的生命，每一個早晨都是新的，幫助我們珍惜你給我們的每一天，真真正正的讓你成為我們的居所，我們可以關心身邊的人，我們更加有一顆渴慕與神同在親近你的心，以致我們每一天都可以成為燦爛美麗的一天。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